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永徽五年七月，有一小鸟如雀，却生出了大鸟如鸠，于万年宫皇帝旧宅。这一个奇怪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呢？鸠占鹊巢，看到这个地方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武则天要隆重出场了。那只叫做武则天的鸠，其实早早的二进宫了，并没有等到永徽五年。早在永徽元年，他就被皇帝李治接回了皇宫，从此开始了他二进宫的生活。而那双在背后凝视长孙无忌的眼睛，正是来自武则天。为什么说武则天是二进宫呢？因为早在唐太宗贞观十一年，武则天就进宫了。那一年，李世民听说原荆州总管武士约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儿，远近闻名，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，李世民这个合法的采花大盗一招手，就把这位姓武的女孩召进宫中，从此开始了小女孩的宫廷生活。这一年，这个小女孩14岁。小女孩在宫廷的起点很低，职称是才人。在后宫当中，才人是什么级别呢？按照唐朝制度，皇帝的嫡妻叫皇后，在皇后之下是妃嫔，妃嫔也分等级的，而且每个等级有编制的限制。第一等叫妃，编制四人，一嫔。妃之下为二嫔的嫔，编制九人。嫔之下为婕妤，编制九人，三嫔。婕妤之下是四嫔的美人，编制也是九人。再往下为五品的才人，编制还是九人。才人与皇后差了整整五级，差距之大就如同村长与总统的区别，看着挺近，可走起来却挺远。 小女孩在历史上没有留下最初的名字，她的名字是后来取的。李世民叫她武媚娘，小女孩自己称自己武曌，她的儿子追认她为则天大圣皇后，因此后世的人们都叫她武则天。唐太宗驾崩之后，所有曾经侍奉过唐太宗而又没有生育过的嫔妃集体到感业寺出家，武则天也被迫出宫削发为尼，跟随大家一起过上了青灯黄卷的日子。如果没有奇迹发生，那么等待武则天的只是平淡如水的一生修行。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，武则天还是等到了机会。这一次还得从那位贤淑的王皇后说起。正是这位王皇后被李治和武则天双双利用，进而造成了集全天下所有的铁都无法铸成的大错。说起王皇后，这是一个有来头的人。王皇后出身并州豪门望族，并州在今天的山西太原。在讲究门第的南北朝以及隋唐，王皇后出身的太原王姓是绝对的名门望族。北魏孝文帝时定下了四大姓，分别是卢、崔、郑、王，这四姓是连皇帝都高看一眼的姓。这四大姓的家族之间崇尚相互通婚，其他姓氏想要和这四姓通婚，无论是嫁还是娶，都需要交一笔不菲的费用。就是即便交费，人家也未必愿意搭理你呢。王皇后就出自这样的名门望族。王皇后进入李世民的视线，源于一个人的引荐，这个人正是李世民的姑妈，高祖李渊的亲妹妹，同安长公主。同安长公主在隋朝时嫁到了太原王家，以祖父李虎的声望，估计她嫁入王家是不需要花钱的。李虎位列北周八柱国，柱国的孙女儿嫁太原王家应该是不需要缴纳入会费的。许多年过去了，同安长公主多年媳妇熬成了婆，这时候有一个小姑娘进入了她的视野，小姑娘日后就是王皇后。王姑娘长得很俊俏，而且知书达理，跟同安长公主的关系也很近。王姑娘是同安长公主的侄孙女儿，换句话说，王姑娘的祖父跟同安长公主的丈夫是亲兄弟，这样王姑娘就跟大唐皇室扯上了关系了。后来同安长公主把王姑娘推荐给了李世民，经过李世民的考察完全合格，由此王姑娘就成了晋王妃。不知道是不是王姑娘给晋王李治带来了好运，在王姑娘嫁给李治几年之后，李治出人意料地从楚魏之争当中胜出了。他的两个哥哥李承乾和李泰因为争储双双被废，长孙皇后一脉所出的嫡传皇子便只剩下李治一个人了。在舅舅长孙无忌的帮助下，李治得到了众皇子都眼热的太子之位，而王姑娘妻以夫贵得立为太子妃。如果按照童话的结尾，王姑娘从此与李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然而生活终究不是童话。贞观十七年，王姑娘成为太子妃。按说太子妃与母仪天下的皇后，那只有一步之遥了。然而王姑娘知道，看似一步之遥，实则千里之外。立为太子妃，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出了一小步，要想成为皇后，她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。首先，她得给李治生下一个儿子。如果没有儿子，那一切都是白搭了。尽管可以认养其他嫔妃的儿子，然而隔肚如隔山，到什么时候还是有自己的儿子，心里才能踏实点。生儿子看起来简单呢，做起来却很难了。尽管繁衍后代是人类的本能，然而能不能生出儿子，那得看运气。毕竟生男生女各有50%的概率吧。很不幸，王姑娘的概率为0%。自从嫁给了李治，王姑娘就开始为生儿子而不懈的努力。但是努力归努力，生儿子这种事情仅仅靠勤奋和努力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那说的是庄稼，可不是生儿子。一晃七八年过去了，王姑娘的肚子就是没有反应。而在这期间，李治却已经到了丰收的季节。到了贞观23年，李治名下已经有四个儿子，长子李忠，次子李孝，三子李尚金，四子李素杰。四位皇子每个人对应一位母亲，然而四位英雄的母亲当中就是没有王姑娘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在四位英雄的母亲之中，李治最宠爱的是萧氏。萧氏的儿子是四子李素杰。另外萧氏还包办了两位公主，终李治一生名下只有三位公主，其中两位都是出自英雄的母亲萧氏，而另外一位则是武则天出品的太平公主。一男两女，受尽恩宠的萧氏一人就包办了李治一半的子女，而从子女数量就能够看出受恩宠的程度。一般而言，受恩宠越多的，其名下的子女也相应较多，当然前提是你得有生育能力。那么王姑娘究竟有没有生育能力呢？史上没有明显的记载， 或许有，或许没有。总之，王姑娘没有为李治生下一男半女。用现在的话说，王姑娘疑似不孕不育。不孕不育，对一般人而言，最多是留下人生的遗憾。而对于一个皇后而言，这就是无法治愈的绝症了，同时更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皇后的废黜便是以无子之名。贞观23年，李治只有21岁，王姑娘也不过20上下的年纪。20上下正是充满想象的年龄，而王姑娘却被恐惧包围了，因为那个为李治生下一男二女的萧氏已经呈现出了咄咄逼人之势。一年之后，也就是永徽元年，王姑娘被册立为皇后，萧氏则被册立为淑妃。在唐代后宫当中，皇后是第一，皇后之下有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，四妃统称为夫人，正一品。从淑妃到皇后，其实只有一步之遥。膝下无子的王皇后总感到芒刺在背，想起萧淑妃眼中那道阴冷的寒光，王皇后不寒而栗，不能让萧淑妃再受宠下去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迟早要被她扳倒。如果有这样一个人，他既能听从我的指挥，又能把皇帝的恩宠从萧淑妃那里夺回来，这样对于我是不是更好呢？至少不会让姓萧的那只骚狐狸得逞。可是又到哪里找到那样的一个人呢？就在王皇后苦苦寻觅自己的理想替身的时候，长安感业寺里一位年轻俊俏的尼姑正在暗自神伤。一年来，这个尼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，她把今生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人身上了。如果那个人能把他从感业寺接走，或许他的今生还有意义。如果那个人将以前的感情已经抛诸脑后，那么这个尼姑的余生就将在青灯黄卷中度过了。这个尼姑就是武则天。从太宗李世民驾崩之后，这个尼姑就跟其他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一起来到了感业寺。如果没有天大的意外发生，感业寺就是他们人生的归宿了。武则天进入感业寺后，她在心中暗暗庆幸，幸亏自己预先埋下了伏笔，或许今生还有翻盘的机会。武则天翻盘的机会来自哪里呢？来自李治。在遇到李治之前，武则天在后宫的境遇只能用失败两个字来形容。从贞观11年进宫到贞观23年太宗李世民驾崩，武则天始终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恩宠，她能用来向后人炫耀的只有狮子聪事件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狮子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？武则天为什么得不到李世民的恩宠？她又如何在后宫立足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